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在所举办的22届冬奥会当中，有2届是在意大利举行的，那就是1956年在意大利的科蒂纳丹佩佐举行的第7届冬奥会，以及2006年在都灵举行的第20届冬奥会。申请举办第7届冬奥会的有挪威的奥斯陆、美国的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和意大利的科蒂纳丹佩佐3个城市。1949年国际奥委会罗马会议终于将曾于1944年和1952年2次申办未果的科蒂纳丹佩佐选为这一届冬奥会的会址。科蒂纳丹佩佐是意大利的一个山间小镇，当时仅有6000人左右，但是它却是早已驰名遐迩的冬季运动中心。远在1897年，这里就举行过滑雪比赛。从1902年开始，滑冰赛成了家常便饭。而到了1908年，除滑雪滑冰赛以外，又增设了雪橇等项目的比赛。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科蒂纳丹佩佐以更新的面貌出现在旅游者和冰雪爱好者面前。新的冰雪运动设施不断出现，每年来此观光和参加冰雪运动的也络绎不绝。科蒂纳丹佩佐成了冰雪运动爱好者的旅游胜地。这个小镇还曾多次承办过大型国际冰雪赛，比如1927年的世界滑雪锦标赛、1928年的国际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以及1932年的世界高山滑雪锦标赛。So the 1956 Winter Olympics, officially known as the 7th Olympic Winter Games, was a winter multi-sport event celebrated in Cortina d'Ampezzo, Italy. Cortina, which had originally been awarded the 1944 Winter Olympics, beat out Montreal, Colorado Springs, and Lake Placid for the right to host the 1956 Games.The Cortina Games were unique in that many of the venues were within walking distance of each other.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received financial support from the Italian government on infrastructure improvements, but the rest of the cost for the Games had to be privately financed. Consequently,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was the first to rely heavily on corporate sponsorship for funding.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8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